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6集，李朝成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向唐默，他赶忙反驳：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唐默说：你猜的没错，你们回归者确实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，又突然消失，消失的速度很快，消失前也没有任何征兆。李朝成毕竟是时间排行榜上的人，他居然能自己猜到这一点，同时在知道这个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后，他还能沉得住气去演戏，也体现出这个人的心思深沉，这令唐默也有点吃惊。然而唐默冰冷地说：你放心，在你消失的那一瞬间，我肯定能杀了你。李朝成咬紧牙齿没有开口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但你也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，所以你信吗？李朝成不想再和这个深不可测的青年再交涉下去，他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，他直接说：是，我确实在等自己回到那个世界，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回归，黑塔 4.0 版本也没有更新，我肯定可以回去。我信不信你的话无所谓，我以为你很聪明，难道你没发现你这么说了之后，我更没有理由要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告诉你？唐默挑起一眉。李朝成说：你都说了，在我消失前你肯定会杀了我，反正我一定会死，那我凭什么要把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你？唐默故作惊讶：我居然没想到这个问题，是我疏忽了。李朝成突然觉察到有哪里不对，他的心脏猛地一颤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只见这个俊秀的年轻人转过头，看向身旁的外国壮汉，他举起自己的右手，朝外国壮汉挥了挥，在那只修长的右手上，食指几乎被完全折断，只剩一层皮粘在上面。食指连心，李朝成这才想起来，自己刚才似乎射穿了这个年轻人的手指，可是刚才说话的时候，他居然一点都没表现痛苦。李朝成心中的不安感更加强烈。接着他听到这个年轻人笑着说道：杰克斯，我们现在杀不了他，不过还是得从他嘴里敲出一些有用的信息，你帮我按住他的右手。话音落下，唐默手指一动，一把银色小刀出现在他的掌间，他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。我把他的手指一根根剁下来，或许这样他会愿意说说话。李朝成头皮一麻，冷汗刷的就流了下来。杰克斯点点头，帮着唐默按住了李朝成的右手。唐默第一个选择的是李朝成的食指。唐默的手已经渐渐长出了一层粉嫩的肉，鲜血流满了他的手，早已凝固成血疤，显得狰狞恐怖。他将锋利的刀刃抵在李朝成的食指上。李朝成虽然脸色苍白，却冷笑道：哼，你的手段只有这点儿？原来你们这些肆意蠢货就这么点实力，连手指断几根都觉得很重要，不就是砍我的手指吗？随便砍。唐默冰冷地说：谁说要砍你的手指？李朝成一愣，唐默抬头看他：我是要一点点的切片。话音刚落，唐默一刀下去，鲜血溅出，小刀削肉如泥，直接切下了一层薄薄的肉片。李朝成身体一抖，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吼声。唐默居然只切了一层一毫米厚度的肉片下来。李朝成还没从剧烈的疼痛中反应过来，唐默又是第二刀下去。这幅场景 连杰克斯都看不下去了。唐默低着头，面无表情地按着李朝成的右手食指，用小刀一点点地切下一层层薄薄的肉片。他仿佛在切菜，专注仔细，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，心里在想什么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杰克斯终于忍不住， 不行，唐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 一只手按在了李朝成的手腕上，杰克斯惊讶地看去，陈珊珊冷静地说， 我来。 哦，好。 谁能想到，杰克斯居然是三个人中第一个承受不住的，反而是陈珊珊和唐默，一个按着手，一个切肉。当唐默切到李朝成的食指中部时，这个中年男人已经流了一身的冷汗，他大口地喘着气，脸色惨白，好像溺水的人，痛苦地嘶吼道， 我居然说。 唐默切肉的动作停住，他抬头看了眼李朝成，小刀一动，这次直接砍断了他的食指。 哼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？ 陈珊珊点点头，擦了擦手上溅到的血。 早这样不就好了？ 杰克斯、李朝成都无言以对。李朝成现在有点相信那四亿玩家真的恐怖如斯了。接下来，李朝成不情不愿地将自己知道的事告诉给了唐默。李朝成说， 三个月前，2018年1月12日，那时候我刚刚通关黑塔二层，在我的休息时间里休息。我休息到第八分钟，黑塔突然发布了一个公告。 声音有些沙哑，李朝成似乎在回忆当时的场景。 叮咚，南亚一区玩家迪让加拉瓦成功通关副本真理时钟的背面，开启时间排行榜。叮咚，南亚一区玩家迪让加拉瓦。 清脆的童声在20多亿人类的耳边高声响起，一共三遍。当这声音响起时，人们的表情是麻木的，他们的身上全部布满了伤口，脸上是血，衣服上是血，污渍蹭着整张脸颊，好像三个月没有洗过澡，没有好好休息过一遍。他们的眼中全是血丝，哪怕这个声音响起，他们都只是听到了，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听清楚黑塔的通知后，他们又拖着行尸走肉一般的身体，缓慢地在游戏里行走，躺在地上，张大眼睛望着天空，贪婪地休息。然而这一次，三遍播报过后，黑塔的声音并没有停住，它响起了一阵欢快的音乐声。那一天1月12日，唐默和傅文铎正在集结副本马戏团的惊喜之夜里，与21个黑塔一层玩家对抗。那一天1月12日，地球上幸存的1亿多玩家还没意识到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一场改革即将开始。如果是在地球上，黑塔将谁的名字播报三遍，还专门为其放起一首歌，所有玩家一定会停下手中的事情，仔细听黑塔的播报。可是在那个世界里，玩家们却冷漠地依旧做着自己的事，他们好像听不到黑塔的声音，也听不到那欢快愉悦的音乐。半分钟后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黑塔响亮的声音响起。 叮咚，时间排行榜规则如下。第一，以现在一致，每轮游戏结束后，每个玩家拥有10分钟休息时间作为出试时间。第二，杀死一个拥有出试时间的玩家，可夺取对方的10分钟作为额外休息时间。第三，额外休息时间会在脖子上显示具体数字。第四，杀死拥有额外休息时间的玩家， 在获得对方的十分钟初试时间外，可获得对方一半的额外休息时间。第五，每次进入新游戏前，玩家可查看时间排行榜的即时信息。第六，时间排行榜一共有100个名额，杀死前100玩家可以获得50分钟休息时间，杀死前50名玩家可获得100分钟休息时间，杀死前20名玩家可获得500分钟休息时间，杀死前10名玩家可获得一个精良品质道具，杀死第3名玩家可获得弃权任意一场黑塔游戏的特权，杀死第2名玩家可获得一个稀有品质道具。第7，杀死第1名玩家可获得一次重生机会，该机会可复活任何死于黑塔游戏的玩家。叮咚，请玩家努力攻塔回归地球。 这就是回归者的时间革命。李朝成说话颠三倒四，眼神躲闪，显然还想着自己怎么可以逃走，不想透露信息。唐默手指一甩，只听一道清脆的嗡声，锋利的刀刃笔直地插进泥土里，冰冷的小刀紧贴着李朝成被切断的手指，只差一分就能刺入他的血肉。中年男人惊得瞪大双眼，唐默抬头看向陈珊珊，珊珊，再帮我按下他的手。李朝成立即说， 等等，我都说了，你还要我说什么？这就是时间排行榜啊，他就是这么突然出来的，那些没有额外休息时间的人就是肉猪。 李朝成说道，看到杰克斯不满的表情，他赶紧解释道， 哎，这名字不是我起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叫的，我也是听人说了才跟着叫的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，我真的就知道这么多。 唐默和陈珊珊对视一眼，陈珊珊语气平静， 南亚一区是哪儿？印度吗？ 我不知道。 时间排行榜的前50名没有叫迪让加拉瓦的。 李朝成脸色变了变，他看了眼唐默手中的刀，咬了咬牙说， 迪让加拉瓦死了，两个月前被杀了，他曾经是第20名左右，是他开启了时间排行榜，但是这不会影响他的名次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李朝成神色很难看，可是语气很坚定。唐默朝陈珊珊点了点头，两人确认李朝成没有说谎。既然如此，唐默淡淡地说，穆回雪是什么样的人？ 我不知道。 唐默挑起一眉，李朝成赶忙说， 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他是华夏3区的人，我一直在华夏1区，除了游戏里我们根本不可能碰到，我真没见过他，我只见过排在时间排行榜第36位的一个回归者。 回归者里通关黑塔三层的玩家有多少？ 李朝成犹豫几秒，老老实实地回答道， 我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肯定有很多，上个月我通关了黑塔三层，时间排行榜上的所有人全部至少通关黑塔三层，穆回雪好像已经通关黑塔四层了。 听了李朝成的话，杰克斯担忧地看向唐默和陈珊珊，然而两人并没有一丝惊讶，仿佛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。杰克斯懵逼地挠了挠头，过了片刻，他放下手，也明白了原因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